下面是起读经文时间，是在创世纪的17章13到25节，因为不是很长，让我们众人一起同声一起念。13章13节1、2，你家里生的和你用的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遣出，因他废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必生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万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伏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已应许，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令，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愿神祝福啊，读他话语的众人，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今天一些弟兄姊妹正好出城去哈，像秀丽姐跟元哥，我们特别为元哥的身体来祷告哈，大家也都很关心他是否需要开刀，他这个骨刺的部分啊，我们继续为他来祷告啊，感谢神。那个上个礼拜苏弟兄在我们当中受洗受浸哈，那大家都看到那个照片哈，我非常的感恩。Betty 身体好一些吗？啊，是，好极了。那个朱莉回来了吗？ 回来了。 哦，真的啊，从波特兰到这边又时差哈、啊。所以我们小邱要好好照顾他啊。好，我们为弟兄姊妹来祷告。好，主是的，我们为所有弟兄姊妹来祷告，无论是我们的会友或是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都求助你眷顾。特别为Rene 他要找新的工作来祷告，求主你赐给他这个好的机会啊，让他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也继续为元哥秀丽姐来祷告，今天他们正好出城去，也为元哥他的身体是否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要怎么治疗，他还要继续找合适的医生做检查。也求主你来恩待他，帮助他能够做正确的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决定。好，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都求助你来保守看顾我们当中有前妈妈，有婆婆还有我们年长弟兄姊妹特别为伊娃再过两天要从加州回到我们当中，也求助你保守看顾他，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今天是我们第3周我们连续来谈到主必再来，主必快来这个题目哈。我在我这班的主日学当中，我们也正好查考启示录今天启示录我们看到的是启示录的第4章，看到荣耀的大宝座我们谈到主再来的时候是充满了荣耀，众民万国都要来敬拜他，万国就要来敬拜主那我想这个世界面对很大的一个危机有人说一些报章杂志说目前我们世界面临3大危机，那3大危机第一个叫做极端气候全球暖化，我们看见加州大火野火焚烧 那但是这是加州以北，加州南部竟然水灾啊，一个同一个州北边这个野火啊，南边却水灾啊，然后看到这个犹他州也水灾啊，那一些地方是地震、海啸啊，所以极端气候带来很大的天然的灾害啊，以至于许多人都必须逃难啊，加州有大概19000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有超过600栋房子是全毁，全部被烧毁啊，所以那是那个情况，如果你看到新闻，看到这些房子被焚烧的情况，真的好像世界末日的情况一样哈，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机啊。第一个最大的危机是极端的气候，第二个是经济的危机啊，无论是在东方、在西方、在北美、在亚洲，经济的危机，特别是贫富不均带来的一个危机啊，贫富不均，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啊，以至于国家带来很大的动乱啊，各地都有示威、有抗议啊，我们之前还有什么啊，阿拉伯之春啊，在北非等等，所以经济的波动带来经济可能会崩溃，这是第二大问题。第三个危机就是各个种族、宗教的冲突带来的战争，我们看见带来的危机就是所谓的一个难民的危机啊，上礼拜也特别来提到了啊，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涌进啊欧洲啊，他们当中有1/10的人可能就淹没在这个美丽的一个地中海当中。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啊，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世界上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都跟我无关啊，极端气候跟我无关啊，这个贫富不均、经济崩溃的危险跟我无关，或是这些难民啊，我们今天看到加州哈，这些人要他们也在搭帐篷哎啊，他们的房子被烧了，他们也在搭帐篷，他们也某种情况是像难民一样哎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这些事情距离我很远啊，加州距离我们不远吧，对吧？各位有家人住在加州吧啊，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那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幕后的光景？在主再来之前，有各样的灾难的发生，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啊？光是这个难民危机哈、因为美国距离很远，所以这边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在美国是否我们应当开放难民来进入？对我们也这跟我们无关嘛，因为不是我们做决策嘛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些基督徒的领袖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啊，他们可能很担心啊有恐怖分子，他们很担心啊当中的回教徒。特别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啊，他们甚至说啊，我们只欢迎基督徒啊的难民。那这样的立场是否是正确的呢？啊，那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啊。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运用圣经的原则，我们面对，也许你的孩子也会问你啊，你的家人会讨论这些事情，人道的需要啊，但是又不希望有带来宗教的冲突啊，甚至种族的冲突，那如何来面对？那也许你身旁也有一些回教徒在你身旁啊，或是不同种族的人啊，中东地区的人，你是如何的来对待他们，如何的来面对他们，这都是我们会面对的。好，那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当大家都吵成一团的时候，有一个埃及的基督徒，他是 Coptic 克普提啊，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啊，这 Coptic 各位如何回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执事叫腓力，被上帝提到沙漠里面，像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其实那埃提阿伯太监就是所谓的伊索皮亚啊，我们今天说的，向这个人传了福音，他是女王底下的一个总管，他信主了，在沙漠里马上受洗了，回去之后把福音传到这个国家，就是北非啊，就这群基督徒叫做 Coptic，从北非、伊索皮亚啊、埃及、利比亚啊，所以他们是最早的啊，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2000年的时间啊，从使徒行传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所以你不要以为埃及是所谓的啊回教徒啊的国家，他们当中有许多 Coptic 克普提的这个基督徒，那就有一位这位啊亿万富翁哈、他的资产大概有31亿 美金，他看见这些难民啊，这个尸体啊躺卧在这个沙滩上，有一个小男孩叫做 Alan Crudy 啊，一个很可爱的叙利亚的小男孩躺卧在沙滩上，他看到这个，他又看见这些叙利亚人在匈牙利啊，这个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国家被这些军警用棍棒来殴打，把他们带他们好像牲畜一样，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说啊，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够只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啊，所以他就打算啊有个计划，他要在希腊买两个小岛啊，以他的财力可以啊买两个小岛啊，可能1000万到1亿美金啊，他希望暂时来收容这些难民啊，因为很多人即使进到希腊也未必能够到得了德国啊，在那边收容难民，在这个小岛上他希望有人来投资建立学校建立医院啊，然后这些难民可以在这个岛上来接受教育甚至来工作啊，那所以各大报纸都来报道这个消息，然后访问他，有人觉得说啊 ridiculous 啊，这个大概不可能成功吧，他说哎，为什么不可能成功呢啊，因为很多国家不愿意接收他们收纳他们啊，而且因为种族宗教的不同啊，在欧洲许多地方是排斥他们的啊，他们有机会来这个地方能够受教育能够接受医疗啊，能够接受一些训练，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能力，有一天啊也许真的进入到欧洲，有一天他们的国家结束内战了，叙利亚结束内战，他们就可以回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各国都在推这个啊踢皮球啊，把这个责任要推给其他各国哈、啊，不关我的事啊，这是德国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们啊匈牙利的事啊，或者说啊这是德国的事情，不是我们美国的事情，我们距离太远。我看见一个我们说中东地区的埃及人，一个古老的基督徒教派的一个啊亿万富翁，他愿意先来做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哎，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认为最有能力的啊，或是最强盛的国家应当来担负这些责任，但是你会发现上帝使用一些我们之前都不认识的人啊，来面对这样的需要，这样的需要。嗯，我也看到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他不顾啊其他的反对啊，在他们自己的修道院里面就接收了许多的难民的家庭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来服侍有需要的人。好，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哈，这群人，这群人是所谓的啊阿拉伯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圣经里怎么样来啊预言他们未来的一个前途？那基督徒要如何来面对他们？所以犹太人、基督徒、阿拉伯人，前两个礼拜我们研究了许多犹太人的律法啊，他们里面的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看，不只是犹太人，上帝要如何的来带领万国万族万民来归向他。首先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创世纪17章13到25节哈，我们常常读到亚伯拉罕，我们把他的焦点都集中在说，哦，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一个信心的伟人，神赐福给他，垂听他的祷告，以至于他在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之后生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这一个国家啊。所以我们把注意力焦点都摆在这个身上，的确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焦点。我们看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也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神怎么样跟他们立约？首先是要他们的男丁来行割礼，就是他们出生第8天之后行割礼，是在肉体上的一个记号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到了新约，上礼拜特别提到了，割礼已经被敬礼所取代啊，不只是在身体外在的割礼，而是在内心一个洁净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不再行割礼啊，我们不是犹太人，不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却选择接受敬礼。在罗马书啊，上礼拜特别提到了，所以他们要接受割礼啊，身为一个犹太人，他们要与神立约啊，这个约是永远的约 他说历世历代永远的约，神也要信实的遵守这个约，彼此的约定。你继续的怎么约定呢？你愿意顺服神，跟随神，我就继续的来保护你，赐福给你，看顾你啊。然后神就祝福给他们。啊，你发现这三点啊，第一个有一个典礼，第二个神跟他们立约，第三个神就要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即使的好像啊，这个国家南国北国被灭了2000年之后，他们在1948年仍然能够复国。所以神坚定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各位不要觉得说啊，这个跟我无关。如今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与神立约，我们家庭与神立约，我们甚至整个国家与神立约，神都要来坚定，来坚守他与这个国家所立的约。好，那之前哦啊，有一个这个犹太的拉比，后来成为基督徒啊，他在国会山庄演讲，他特别提到这个美国总统华盛顿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提到，这个国家如果坚定与神的约，顺服神，神就要祝福；如果这个国家远离神，背离神的约，神的祝福就会离开这个国家。这是我们目前的光景，这个国家越来越远离神。好，所以我们一起仍然继续要为美国来祷告。各位在这边工作，各位的儿女在这边成长啊，这个国家是否愿意继续的来跟随神，关系到我们是否继续来得着神的祝福跟恩典。这是犹太人以及所有我们说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你我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有这个信心来跟随这位独一的真神。好，看完了这个犹太人之后，那阿拉伯人又如何呢？我们看见其实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他跟夏甲所生的啊，叫做以实玛利啊，原本啊，这不是出于神的计划啊，是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办法生育，以至于他们用当时的习俗，就是啊，妻子的一个婢女叫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就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知道，今日的我们说的阿拉伯人啊，就是所谓的以实玛利的后代啊，这些非犹太人啊，这些不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支派产生的，以实玛利就是今日的我们说的啊，通称之阿拉伯人。那对犹太人而言，当他们读这个摩西五经，他们叫 Torah 啊，其实跟我们读的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这几句话是非常的刺眼啊，甚至想要忽略。他说啊，第二十节，神对以实玛利啊这个宗派这个儿子怎么说？我也必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也要生12个族长。我们想到雅各啊，他的侄子哈，以实玛利的侄子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以实玛利神也要祝福给他生12个儿子，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你会发现神的心，我们常觉得神是不是 很偏心啊，只爱犹太人不爱其他国家的人。没有，我们看见神愿意赐福给以实玛利以及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今日看见的这些阿拉伯人。后来虽然他们成为回教徒，我们继续来看哈。然后呢，我们看见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以实玛利跟他家中的一些男子，不论是自主的为奴的，也都行了割礼。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刚才读到了，割礼目的是为了要与神立约。所以他们以实玛利的家人男丁跟亚伯拉罕一起同时行了割礼。最后一节啊，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是99岁，他是13岁。所以你发现神仍然眷顾，神仍然愿意与他们来立约。虽然他们后来我们知道了哈，回教他们跟随了所谓先知穆罕默德啊，这是之后我们在谈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神与他们这群人立了约，神也愿意祝福给他们。这是我们必须回过创世纪来看的内容。所以这群人应当是蒙神赐福的，应当是与神立约的，应当是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真神的。好，那今日的光景又如何呢？ OK， 好， 那我们看见今日光景，就是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或是这些阿拉伯人啊，彼此为仇，彼此为敌啊，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种族啊，还有刚讲了库德族啊，等等等等啊。可是这是永远的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啊，主理啊，师会带领我们读了这很长的这一段经文哈、啊，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他说当那日啊，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十六章啊，以赛亚书是我的大先知书啊，就所谓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当那日啊，就是末后的日子了哈，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啊。亚述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他说埃及人与亚述人要怎么样一同来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请注意哦，不是阿拉，也不是其他的宗教，这群人，埃及人、亚述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土耳其人、约旦等等这些国家，他们要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所以第一点，他们一同来敬拜神，这是很 amazing 的事情啊！以后我们会发现，会看见啊，这些所谓中东地区的国家当中，有许多人要来认识神，归向独一真神，一同来敬拜神。不仅如此，我们看见战争的来源不从那边来的，不是未来他们要 bless other nation， 他们要祝福地上其他的万国啊，不是 trouble maker， 他要祝福其他的万国， and they will be blessed by God。他们要被神所祝福，因为神说埃及是我的百姓啊，亚述是我手的工作啊，以色列是我的产业，怎么样都有福了啊！我不知道犹太人看到 这段经文会怎样的来想啊，这位神不是一个偏待人，不是一个偏心的神，这位神要吸引万国万民来归向他。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亿万富翁是埃及人呢、啊，他要来帮助谁啊？帮助叙利亚人呢？啊，一个基督徒，他要来帮助这些回教徒、这些难民呢？不因为宗教、种族的不同呢？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要应验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看见战争、冲突，啊，但是这不会是永久、永远的。有一天，神要使万国、万民、万族来归回，不是透过啊。某某人来制定一个条约哈，让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来握手，来建立一个条约。我们知道，好几任美国总统都尝试做这个事情哈，啊，不是透过政治的力量，是这群人要来归向神，这是很 amazing 的事情。回教徒要来归向真神，不是阿拉啊。如果阿拉就是等于我们耶和华神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冲突了。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同的。那可能另外的时间再跟各位来说明。好，那有一本书叫做《Blood Brothers》啊，我们是同一血脉的兄弟。所以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是什么血脉？有血脉相连的兄弟，而且神赐福给他们，神也给他们立约，所以就有一群人啊，在巴勒斯坦地区。加沙走廊啊，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不是透过仇恨，不是透过种族的冲突，他们透过信仰要来得着身旁的人，带来真正的和平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二哈、啊、去这 Green Mile Church 啊，参加这个 ESL。这个年轻人不年轻了，这个是我的朋友啊，他叫 Nagy， 他就是 Coptic 的 Christian， 就是犹太克普提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在。埃及原本是银行的经理哈，他们也是全家也是逃避灾难来到美国啊，他儿子已经在那边读大学了哈，他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啊，他现在在开计程车啊，因为刚来这边他的专业还没有办法获得承认，他原本是如果各位要搭计程车去机场啊，请来找他，我把电话给你哈。然后其他这群人看到都是亚洲人对不对啊，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我们华人。我们知道这几百年以来啊，中日韩我们彼此之间有许多的恩怨啊。今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对不对？好，那 中国、韩国都曾经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啊，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仇恨，今日还很紧张，对吧？又通过什么安保条例啊，那个日本可能可以出兵其他国家了啊。但是我们这一群人，中日韩、埃及人啊、印度人、中东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上帝在使这个事情来一项一项的应验，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来归向神。我们打破中间这国与国之间啊，我们的过去的那种仇恨啊，韩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一起，我们华人可以跟日本人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同一个聚会当中，这是福音带来的果效啊，福音带来的果效。那最后啊，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今天背经的经文，预备来，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提到神自己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他的百姓来彰显他是光啊！我说神是就是光啊，耶稣就是那个世上的光啊！对，这是六十章第六十一章，耶稣就用这段经文，刚他开始传道，他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怎么样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包括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我们如今的光景，不是吗？啊，不管是难民，或是我们也是某种程度的难民，我们被我们不好的习惯所捆绑，我们经济的困难啊，我们身体的病痛所捆绑，但是神要亲自来释放我们。也就是说，这段话就应验在我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这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那最后各位手上都有拿到这次的唐崇荣牧师布道会的内容啊，那这是在印尼的布道大会啊，下面坐的人不是华人呢，下面坐的人就是印尼当地的人啊。那唐崇牧师他是一个华侨啊，那其实我们家啊，我母亲的家族就是迁移到印尼去，他们是所谓的客家人，是所谓广东梅县鹤山人啊。我有五个舅舅，我有四个阿姨，三个阿姨都还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啊，他们也都是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哪一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回教徒最多的是印尼啊，不是沙地阿拉伯，不是伊朗，不是伊拉克，全国回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尼。神使用一个华人啊，在那边向回教徒布道。有的时候他们场地不够用哈、啊，室内不够用户外，户外不够呢，他们是用有一张照片哈、啊，我还没找到，他们是用清真寺外面的广场来布道。你觉得 amazing 吧？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我们啊，上帝使用他的仆人唐牧师向回教徒来布道，而且在印尼这个地方建立的一个真的是啊华人最大的一个教堂，叫弥赛亚堂啊。如果各位有机会能够去参观啊，我是很想去啦、啊。下次我陪我母亲回印尼去探望他家人的时候啊，上帝使用他的仆人做了啊不可思议的工作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次的布道会哈、啊，鼓励大家来啊，带你的朋友来，带你的家人来，特别是带领一些慕道友来啊，即使你是基督徒了，你都会得着坚固啊！看见神的作为在这个世界各地来彰显啊！唐牧师布道是风雨无阻的哈 3年前其实他就应当来到我们当中，只是因为他心脏血管有6根有7根都堵塞了，所以他必须做手术哈 所以他是这个摆上他的性命在做布道啊！所以鼓励大家啊，不要觉得远 Richardson 啊不远啊，大家去 Plano 去吃烤肉去买菜，我们都愿意跑这么远啊！去参加布道会，不要觉得远啊，不要觉得麻烦啊！有3天的时间啊，至少选择1天啊，全家人带你的朋友去，慕道友去，他也有儿童的照顾，0岁到11岁都有儿童照顾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啊，带领人来参加，这个福音要传向万国、万族、万民，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是的，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祝福，不是咒诅。主，在审判当中你要带来救赎，这福音要传遍天下，让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来归向你。主，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不是只有犹太人归向你，是要让阿拉伯人，让其他的外族人、外邦人都要来归向你。主，我们自己身为华人，主，你将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感恩。主，你也使用我们，将福音传到万族、万国、万民。我们看见唐牧师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向这些回教徒来传福音，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主啊，我们自己为我们身旁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也负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得着这样子的福音，与神来立这个福音的约，这个永恒的约，这个恩典的约，直到世世代代，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